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晚上9:01，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恭候各位朋友。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过得怎么样？今天白天累吗？此刻有想听的歌曲吗？有没有特别想祝福的人，想透过电波表达下你的感触呢？都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愿你出走半生仍是少年，愿你在听点歌节目的时候依然会想起你少年时、少女的时候曾经爱过的歌曲，还有那些对待感情认真的时刻。 信号的里面，独我一个的面前，无知思念的中间，热闹人群的孤单，转身离别的留恋，急忙掩住的耳畔，流着眼泪的心田。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在你少年的时候，有没有听北京音乐广播的点歌节目？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如今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准时9点，都会有这样的一档电台的复古点歌节目，叫做《爱得更久点》。新的一年，我们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还保有爱听广播的习惯。 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 我少一回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开，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这首歌里面藏着一个广播情怀，哦，我还记得那台红色的收音机。不知道此刻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听到了我的声音？如果想点歌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是王佳子《会有出头天》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很久没有回到974这个温暖的家了，终于忙完了考研和开题答辩，想给自己点播一首歌曲，纪念努力奋斗过的日子。也希望未来可以越来越好，一定会的。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起，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经过了颠沛流离，经过了岁月的起伏，其实我们要的真的就是这样的云淡风轻，岁月神偷。王佳子会有出头天，你喜欢的歌曲为你派送完毕。下面这首歌呢，是有一位朋友，他好像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我现在呢和我的妹妹在一块儿听节目呢，他说真的可以点歌吗？他想听修炼爱情，小辣妮子爱回家，和你妹妹一起听吧。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却未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 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神奇不神奇？自己想听的歌曲不用按动你的音乐播放器，只要发了一条信息，收音机里就传出来了。当然了，你会觉得这很小儿科，但是这种复古的浪漫只有你尝试过你才知道。下面这首歌呢是棒棒糖并不甜要点播的十年，他说今年刚好是公司成立十年，现在我们在公司一起玩游戏呢，祝福我们都能在最好的青春一起奋斗，相亲相爱。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总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十年不是陈奕迅的原唱，而是来自梁朝伟和李宇春的翻唱。好像每次听完这首歌都会忍不住加一句，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又有多少人能陪你走过十年呢？耀木同朋友说，我阿耀认识了小宝一年多，今天呢是他的生日，我想给他一个特别的祝福，在这里呢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他，希望他会喜欢这首歌，也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 那我想歌里面唱的也是你想说的吧。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 应该有掌声，恭喜你勇敢的告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时候如果一直放在心里的话，可能会错过好机会。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是来自油桑铁胖蛋朋友，他说刚和闺蜜聊完天回家路上，走在路上听着广播，也不觉得不下雪的北京有多冷，感觉心里满满的，把这首暖暖送给闺蜜小贾吧，希望她所有的烦恼能迎刃而解，希望寒冷的夜也能暖暖的。是的，今天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儿都下了雪，但北京真的还没有，所以大家都心里暖暖的，感受这个冬天吧。 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不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疼，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明天白天的气温在-6度到1度，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在上映的第24天票房正式突破12.67亿，超过了2012年上映的《泰囧》，进入国产片票房前10。目前排在第9位的是2015年上映的《夏洛特烦恼》，票房14.41亿。电影《只想好好的和你在一起》正在各大院线热映，电影表现了婚姻当中的猜忌、矛盾、无奈与爱的执着。人生很短暂，拥有都是幸福。昨天由丁晟执导的影片《英雄本色2018》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宣传活动。一直以硬汉兄弟情作为自己影片主题的丁晟，这次请来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两位好友宁浩和高晓松前来助阵，和丁晟一起忆往昔、揭老底儿，金句屡屡不断。动画系列电影《熊出没》近日宣布，该系列最新一集大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定档2018年大年初一上映，继续征战春节档。和以往的《熊出没》系列作品相比，这部新片有不少新的看点，比如说主角缩小的设定，观众可以跟随主角的视角一起感受变形后的奇妙微观世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周一晚上1月8号的《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下面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幸福，因为这是来自听众朝花夕拾86469要点播的。今天对他来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2018年1月8号，我们结婚了。走出朝阳区结婚登记处的时候，即使寒风凛冽，心里依旧温暖着。一起走过的这5年，见证了我们从两个人变成一家人的每一个温馨时刻。吴太太中学时代就很喜欢听点歌节目，所以呢，想在她最爱的节目当中点播一首陈奕迅的《I Do》，庆祝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胜利完成。好，在这里呢，韩丽祝你们一直幸福着。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你却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每漫上一段依然是孤独和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

在原地，像梦一样的拥着模糊的自己，那不曾断的思绪不再属于我的结局，就停在这里，等待早已离开的你。我还停在原地，像梦一样的拥着模糊的你，听不到的言语，摸不到的手心，是我自私的决定。我还停在原地，像梦一样的拥着模糊的自己，那不曾断的思绪不再属于我的结局，就停在这里，早已离开的你，就停在原地，等待早已离开的你。 来自苏醒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原地》，还有多少人会原地等着你回来？ 我在原地 继续前缘呢？ 你在哪里？ 所以如果不是一个真的能做狠事儿的人，就不要说狠心的话，不要去伤害真正爱你的人。好了，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一周第一个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稍后我还会在直播间为你带来和老嘉宾叶谦共同主持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吧。 Every word you say, 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t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How my every step you take, every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到了秋冬时节呢，天气变得越来越冷，身体呢也容易变冷，我们就需要吃一些进补的东西。而说到大补呢，很多人都会想到一种食材，就是海参。如果能够天天吃海参，那么身体会不会变得很暖和呢？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介绍过小芹海参，今天再度请来了许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小芹海参。小芹海参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品牌了， 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有18年的历史，而且这18年期间呢，小芹是只做海参一件事儿的，所以说对海参来说，小芹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而且呢，小芹是与其他家不同的是自己的人民头像来做商标，真的是用人品来担保产品品质的。像小芹呢，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经营理念，叫人品是产品的灵魂，所以18年下来，小芹的话在全国有300-400家门店了，可以说现在吃海参的地方就有小芹， 有一种匠人精神。其实北京也有不少的这个小芹海参的门店， 没错。 关于这海参，大家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个海参对于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 海参它属于是营养非常全面而且均衡的。首先，海参名贵在它有独有的活性成分，比如说海参皂苷、刺身粘多糖、硫酸软骨素，包括海参壳聚糖，这些是只有海参才有的，吃别的 很专业，听起来 对，很专，因为它是活性成分，对身体的非常好，只有海参有，吃别的补不到的。那除了这些特别好的营养之外，我们海参还有的就是胶原蛋白，那肯定对女士来说非常好了。对男士而言呢，海参还有精氨酸，而且海参是精氨酸大富翁，含量非常的多。那包括很多老年人需要的钙呀、铁呀、锌呀、硒呀，包括孩子呀，各类人群都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包括